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学会了功夫，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？ 先发 IG story。 哎，算了啦，你一点正义感都没有。 帮金邪魔当道，我们练武功就是为了要。 九把刀导演的全新作品，由戴立忍、柯震东、朱轩阳、王静、刘冠廷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《功夫 正义》。需要高强功夫。 故事讲述渊仔、阿义、易经在学功夫的过程中，慢慢发现500年前的江湖恩怨。他们以为功夫是正义，却意外发现背后藏着一个足以颠覆一切的惊天秘密。 现在上到 GoShen.n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2张功夫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，浏览 GoShen.ny。 功夫2月16号全马夜起热血开打。 GoShen, be your own track。